多么希望此刻这样的早晨能够有人在你耳边哈尼哈尼的叫你。来自孙燕姿 Honey Honey， 开启我们今天音乐加速度的早间时光。不同的歌手对于这样的早晨的唤醒音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下面的李克勤，红日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让人振奋的感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曾经伴随着多少个拼搏的日日夜夜，来自李克勤《红日》，应该是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不断要听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呢总能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给我们一些力量和活力。另外一支乐队也在很多朋友的大学时光当中曾经出现，这就是来自80年代的警察乐队，他们的歌曲一样可以在今天早上用这样的旋律来向你问一声早安。我们来听到 Every Breath You Take。

千万不要被郁可唯这样的声音所迷惑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你一起平稳地进入音乐快车道。如果此刻你的前方出行道路上是一路畅通的话，欢迎你在安全的基础上来提起车速，跟着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变换一下音乐的节奏。 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三首歌曲，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他的睫毛。很难想象在中学时代不爱说话的杰伦在音乐当中有这么多的话想说，有这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元素都在音乐里面。有很多歌手都喜欢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用音乐来做出回击，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Demi Lovato， 他的音乐 Confident 也是曾经面对很多对他身材的质疑，对他自己整个人的质疑，所以提出了这首歌 Confident， 在8点46分，音乐加速度为你分享。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It's time to get the chains out.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Yeah.

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了，说给谁听？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尘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笑。 尽管张杰在综艺节目当中用了精湛的唱功把这首歌曾经改编过，但是还有很多人觉得依然会觉得动力火车的版本好，会觉得无情的情书这首歌曲只能由动力火车来演绎，那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当时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旋律刚好撞上了我们的青春年少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依然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悸动，在9点的19分为你分享孟文蔚第四张国语专辑当中的这首爱我的请举手。 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如兴奋。

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即使在周末也可以伴随着音乐出行。在接下来我要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是在音乐快车道当中的第三首，来自 Coldplay Paradise。 特别推荐向你推荐这首歌的 MV， 它里面会是一个主唱变成一个小大象的样子，来看着学独轮车，像人一样开始生活。当然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去提倡一种保护自然动物的理念。Paradise 9:50为你送上。